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课本请翻到第29页。讲义请翻到讲义15的第9页。复次，善现如彼诸蕴辗转异象，上次将约三变异以变一位相讲解完毕，现在开始讲解以离三过是一位相。复次，善现如彼诸蕴辗转异象，鬼依明法分成三颗，这是第三颗子三，以离三过是一位相。以圣义地无有别异相，可以远离。第一有因，第二有为，第三非圣义三种过失。来解释圣义地变一切一位相。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丑意是，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淫一明运等辗转异象，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宝一明珠运。复次，从第三方面来解说一位相。善现，我称呼须菩提，如彼诸蕴辗转异象，辗转是互相比较的意思，色、受、想、行、识五蕴各有自体相，相互比较，五蕴的自相是有差异不同的。看下面经文，如彼诸处缘起时地界念住正断神足根力觉知道之辗转异象，淫一明运等辗转异象分成两颗，这是第二颗毛二类处等，就如同五蕴自相个别差异不同，十二处缘起等乃至悉觉之八圣道也是各有自相差别不同的。若一切法真如圣意法无我性意异相者，丑一是有两颗，这是第二颗淫二辨真如无别异相，分辨圣义地是没有差异相的。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卯一凡显圣义有三过失。从假设如果圣义地有差异相的话，就会升起三种过失，凡显说明圣义地是一位相。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尘一别异相，若一切法真如圣义法无我性意异相者，如果一切法的圣义地如同五蕴等法的自相也是有个别的差异相，是则真如圣意法无我性一因有因从因所生，若从因生因是有为，若是有为因非圣意，若非圣意因更寻求于圣意地。卯一 凡显圣意有三过失，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乘二显三失，失则真如圣意法握性，一因有因，从因所生，这是第一个过失。五蕴等法的清因缘，是熏藏在阿赖耶识中的五蕴种子，种子不同，现行以后的五蕴自相也有差异。如果圣义地如同诸蕴等法有差异相，则圣义地的真如圣义以及法无我性，也应该如同诸蕴等法一样，是从因缘所生的有因法。若从因生，因是有为，这是第二个过失。有为是有造作的意思，由能生的因缘造作所生起的法，就是有为法。若是有为，因非圣意，这是第三个过失。如果是有为法，就有生、住、意、灭四相变迁，而不是无相无为的圣义地了。若非圣义，应更寻求于圣义地。如果真如圣义法无我性，不是圣义地，则修观行者就应该再去寻求其余的圣义地。可是如果一切法的真如圣义法无我性都不是圣义地，也就无处可以再寻求圣义地了。请看讲义15的第八项。由此运等相别异故，有三过失。一者有因，因所生故；二者有为，相所牵故；三非圣意，因更寻求非究竟故。如果说圣意地与诸蕴等法相同，都有差别相异相，就会有三种过失。一者有因，因所生故。第一种过失是圣义地是有因法的过失，因为诸蕴等法都是由因缘所生的有因法，不同的因缘所生法有个别差异的自相。圣义地如果有差异相，就可以推知圣义地应该如同诸蕴等法是由因缘所生的有因法。二者有为，相所牵故。第二种过失是圣义地是有为法的过失，有为法有生住意灭四种牵流相。圣义地既然是有因法，是由因缘所造作，就是有生住意灭四牵流相的有为法。三非圣义，应更寻求非究竟故。第三种过失是圣义地是非圣义的过失。修行人就是从观察有因有为的诸蕴等法来寻求圣义地，现在寻求到的圣义地还是有因有为法，它就应该不是圣义地，因为没有寻求到究竟的圣义地，修行人就应该 继续寻求圣依地。好，这是三种过失。或可五失：一、因有因；二、从因生；三、因有为；四、非生意；五、因求圣。好，原策书认为经文中的三种过失也可以安立为上面所说的五种过失，意思是与三种过失相同的。基准此文，缘尽智等从因生故，是有为摄，非圣意地故。缘尽智等，就是指大缘尽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与成所作智四种圣人的智慧。依前面这一段经文为标准的话，则可以推出大圆尽智等四种智慧是从因缘所生法，它就是属于有为法，所以这四种智慧就不是圣依地。清光等事受用生，即是无常，生者必灭，一向寂故。好，清光菩萨在佛地经论中解释佛的受用生是无常法的根据，就在这里了。因为佛的身土都是由大圆净智所变现的，所以受用生也是大圆净智所变现。而大圆净智是由因缘所生的有为法，也就是无常法，而不是圣依地的常法。因此大圆净智所变现的佛的受用身一定也是无常法，而不是常法。生者必灭，一向寂故。一向寂的意思是说佛所建立的无颠倒法决定就是如此的意思。生者必灭是说因缘所生法必定会灭无，这是决定如此的。所以受用生既然是无常法，也就一定会由生而灭。有说是常，但是在经论中也有处说佛的受用身是常法，如是等义第五卷中当广分别。讨论佛的受用身的义理，在原策书的第五卷中我们已经广泛的讨论过了。看下面的经文：善现由此真如圣意法无我性，不明有因，非因所生，亦非有为，是圣意地。得此圣意，更不寻求于圣意地。因二，辨真如无别异相，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毛二，顺势圣意离三过失。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尘一正事，按实际真正的状况来解释。善现我称呼须菩提，由此真如圣意法无我性，不明有因。佛菩萨等圣者证得的真如圣意法无我性，并不称名为有因法，非因所生，生意地并非是因缘所生法，所以不名为有因法，离去第一个有因的过失。亦非有为，既然不是由因缘所造作的，当然不是有生住意灭四相的有为法，离去第二有为的过失。 是圣义谛，既然不是有为，则是无相无为的圣义谛。离去第三个非圣义的果实，得此圣义，更不寻求于圣义谛。修行人正得此圣义谛，不需在于其余法处寻求圣义谛，因为圣义谛是遍一切法一为相的。看下面经文，唯有常常时恒恒时，如来出世若不出世，诸法法性安立，法界安住。卯二，顺势圣义离三过失，分成两颗，这是第二颗，乘二，以理重成。唯有常常时，圣义谛遍一切一味相，在过去时就是如此的。常时无有变异，恒恒时到了未来世它也是如此，恒时无有变异。如来出世，佛出现在世间，圣义谛就是如此，佛并没有创造出圣义谛，佛只是正觉圣义谛，而后依所觉悟的境界安立名言，为众生说法，使令众生也能经由学习而证悟圣义谛。若不出世，佛如果不出现世间，圣义谛也还是如此。所以圣义谛并非是由佛出世而增加的，圣义谛也不会因为佛不出世而减少。诸法法性安立，诸法就是指一切有为法，法性是指圣义谛无为法。安立可以做两种解说，第一种解说是本来就如此存在的意思，叫做安立。无始以来，圣义谛无为法性，周遍一切有为法一味相，是本来就如此存在的。第二种解说是佛将圣义谛遍一切法一味相，以语言文字不颠倒的为众生安立假名全显表示出来。法界安住，法界的界是因的意思，圣义谛遍一切法一味相，是三圣无漏圣道升起的因，所以称名为法界。安住的意思与安立相同，所以可以解说为法界本来就如此存在，或者是解说为佛假名安立法界，即是众生成就三圣不漏圣道之因。请看讲义十五的第九项。未彼圣义一味真如，唯常恒时，如来出世若不出世，一切诸法法性安立，法界安住，更无变异种种异象。这一段经文是说，彼圣义谛遍一切法一味相的真如，从无始以至到未来的时间，不论佛是否出世，一切诸法法性安立，法界安住，决定没有变异所生的种种相。一解结经，但说恒常乃至法性、法界、法住。解结经将这一段经文翻译作：此法恒常 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性、法界、法住，皆系常住。真谛解曰：真谛三藏解说解结经这一段经文说，于道前位中，先来本有，故名为恒。非佛出世，方始有故。于道前位，众生没有听闻佛法，没有修圣道之时，是属于道前位。好，就是在修学圣道之前的意思。好，或者也可以解说为佛未出世，未建立修学圣道法之前，叫道前位。先来本有，故名为恒。生义谛从过去无始以来本来就有，就称名为恒。非佛出世，方始有故。生义谛不是由佛出现世间新创而有，佛只是开悟发现了生义谛的真如理。道中后位，此理无灭，故称为常。佛出世后，理无尽故。道中位是指众生修学圣道之中，道后位是指众生成就无学佛果之后，或者说道中后位是指佛安立佛法，众生依法修学之时是道中位，佛法灭尽之时就是道后位。此理无灭，故称为常。此生义谛的真如理未来也不会灭尽，就名为常。佛出世后，理无尽故。佛出现世间至涅槃之后，真如理也还是仍然存在的，不会随着佛涅槃后也灭尽。法性者，即自性住佛性，曰道前位，能为菩提以作根本，众生由此得法性故。法性是指自性住佛性，真如理自体性是常住不变，一切众生无始以来本有此真如理性，就称名为自性住佛性。曰道前位，自性住佛性通于道前、道中、道后位，但是道前位的众生唯有自性住佛性，能为菩提以作根本。真如理是众生觉悟智慧的所缘境，所以说它是菩提的根本。众生由此得发心故，众生由了知真如理而发心求取菩提。法界者，即引出佛性，曰道中位，界名为诸行根本，引出万行故。法界是指引出佛性，众生必须借着闻思修慧、修学止观的力量来引发本有的佛性，就称名为引出佛性。曰道中位，法界是指众生修学圣道其中的引出佛性，戒名为诸行根本，引出万行故。法界的戒是圣道诸行的根本，因为修学圣道引发本有佛性，能成就无量 无漏的功德行的缘故。法住者即智德果佛性，曰道后位是涅槃法体常住故。法住是指智德果佛性。众生于道中位修学圣道，引发本有佛性为因，到达修因圆满，证得了佛的果位时，本有佛性就近显现，就名为智德果佛性。曰道后位，法住是指修学圣道，就近引发本有佛性，成就佛果后。是涅槃法体常住故，灭除了二障，证得无住涅槃，涅槃法体是常住不灭的。以上是真谛三藏的解说。经依此本云常常识恒恒识者，解云一味真如从本以来，前识非一名常常识，后识非一名恒恒识，于如是时诸法法性安立，法界安住。现在依解深密经解说常常识恒恒识，一味真如即圣依地变一切法一味相。从本以来，从无始以来，前时非一名常常识，过去的时间是很长久的，不是只有一时，所以呢就称为常常识。后时非一名恒恒识，未来的时间也是很长久的，不是只有一时，就称名为恒恒识。于如是时，从过去之时一直到未来之时，诸法法性安立，法界安住，圣义地变一切一味相，都是常无变异的。下面来解说诸法法性安立，法界安住。然此法性安立，法界安住自有二义。法性安立与法界安住可以分为二种与三种二义。准于二本分为三种：一、诸法法性；二、安立法界；三、安立安住。在解深密经中是分为法性安立与法界安住二种。依照解结经与深密解脱经两本是分为三种，即一、诸法法性；二、安立法界；三、安立安住。前面说过，解结经是翻译作法性、法界、法住皆系常住。真谛三藏依三种佛性来解说，而在深密解脱经是翻译为法性常住、法体常住、法界常住。若准无性摄论第四分为二种：一、诸法法性安立；二、法界安住。安住即安立一名。这是引无性是为解深密经分为两种做证明。如果依照无性菩萨摄大顺论释第四卷文也是分为两种：一、诸法法性安立；二、法界安住。查无性释的原文，第二个是法界安立。原册书认为安住就是安立的译名，所以法界安住与法界安立 的意思是相同的。若依瑜伽分为三种，为法性、法界、法住。这是引用瑜伽师地论，为其余两本经分为三种来作为证明。如果依照瑜伽师地论，就分为法性、法界、法住三种。安住即是法住。前面分为三种，是一诸法法性，二安立法界，三安立安住。现在说安住就是法住，所以第三安立安住也就是安立法住。故第十卷云，是诸缘起无始时来理成就性，是名法性。如成就性以无颠倒文具安立，是名法住。由此法住以彼法性为因，是故说彼名为法界。在瑜伽师地论第十卷说，是诸缘起无始时来理成就性，是名法性。从无始以来缘起的道理华而无事，自然成就，本来就是如此，这就名为法性。如成就性以无颠倒文具安立，是名法住。如同缘起道理自然成就的法性，佛出世以后证得此法性，再以语言文具无颠倒的安立全表法性，而法性依然如此安住不变，就名为法住。由此法住以彼法性为因，是故说彼名为法界。由于此语言文具安立的法住是以彼离言的法性为因而安立的，法性是安立法住的因，所以称彼法性名为法界。界就是因的意思。解云：瑜伽举彼缘起，显彼理性。我们前面讨论的是圣义谛，是理性。瑜伽师地论讲的是缘起，所以不一样。因此圆彻书解释说，圣义谛是缘起相显现所依的理性，所以瑜伽师地论第十卷用缘起说明法性、法住、法界，也就可以显示出圣义谛的理性也是如此的。或可比论，即说缘起有此三句，非显彼性，然是三句其理无别。或者也可以说瑜伽师地论说缘起有法性、法住、法界三句，并不是要显示圣义谛的理性。可是这样的解释在解说圣义谛、法性、法住、法界三句，其道理与缘起三句的法性、法住、法界的道理是一样的。看下面的经文，是故善现，有此道理，当知圣义谛是遍一切一为相。子三，以离三过是一为相，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丑二节。是故善现，佛为须菩提做结论，有此道理。由前面凡显圣义谛有差异相，有三种过失，以及顺势圣义谛离三过失的道理， 当知圣义谛是变一切一为相，就可以知道圣义谛是变一切法一为相。善见，譬如种种非一品类意象色中，虚空无相，无分别，无变异，变一切一为相。然而世尊正视变一切一为相分成三科，第一科诡异明法已经解说完毕，这是第二科诡二举喻重说，以譬喻重新说明圣义谛变一切一为相。善见，我称呼须菩提，譬如种种非一品类意象色中，取色蕴与虚空为例来做说明。色蕴有眼耳鼻舌身五根，有色声香味触五境，以及法处所摄色，所以有种种不同的品类。各类色法中又有种种差异相，所以说是种种非一品类异相色中。虚空无相，无分别，无变异，变一切一为相。虚空无相，色蕴诸法各有自体相，而虚空没有自相。无分别，色蕴诸法之间有种种的差异相，而虚空无有差异相。无变异，色蕴诸法刹那之间变异，而虚空恒常不变异，变一切一为相。色蕴诸法行于虚空中，虚空周遍一切色蕴诸法，而虚空是无相、无分别、无变异的一位相。请看讲义15的第10项。言种种非一品类者，凡论色蕴有其三种，一者四大集所造相，二者有见有对，无见有对，无见无对，三具差别之相，三者变坏，为前二者皆有变坏，名变坏相。据此三种，故言种种非一品类，或云异相也。我解说经文，种种非一品类，这句文，一般说色蕴有三种，一者四大集所造相。第一种是色蕴，由阿赖耶识中四大种子以及所造色种子现行生成，四大种子升起四大处，所造色种子就于此四大处升起所造色相。二者有见有对，无见有对，无见无对，三具差别之相，这是第二种。有见是指色界能够被眼根眼视所见，譬如青黄赤白的显色，长短方圆的形色，以及身躯等表色，都是有见色。有对是指障碍有对，境界有对，与所缘有对三种。对就是爱的意思，爱有障碍以及拘碍这两种意思。障碍有对是指五根与五尘能够互相障碍，二物不能同时于同处升起。譬如说此处有块石头，那么别的石头就不能与同处同时升起，这叫障碍有对。 境界有对，是指六根、六识与所相应的心所法，被相应六尘境界所拘碍，而不能远取其余的境界。譬如说，眼根、眼识以及相应的心所，被色尘所拘碍，以致不能远其余生尘等境界。好，这个叫境界有对。所缘有对，是指心所法被自己的所缘境界拘碍，而不能取其余境界。境界有对与所缘有对的差别，于记舍论说，若于彼法此有功能，即说彼为此法境界。譬如说，彼色尘，此眼根与眼识有取色尘的功能，即说彼色尘为此眼根与眼识的境界有对。据舍论又说，心所法执彼而起，彼于心等名为所缘。譬如说，眼识及相应的心所法能执彼色尘而生起，所以呢，彼色尘与眼识及相应的心所法就成名为所缘有对。这样说，所缘有对只能够拘碍心所法，而境界有对则能够拘碍根与识及心所法。有见有对色，显阳圣教论说是色触色，也就是显色、形色、表色的意思。无见有对色，显阳圣教论说是除色处，其余九处色，也就是眼耳鼻舌身五根及身香味触四尘。无见无对色，显阳圣教论说是法处所设色，活觉大辞典说是无表色，在瑜伽师地论说是具威德三摩地所生色。三句差别之相，色蕴可以分为有见有对、无见有对、无见无对三句种种差别品类相，三者变坏，为前二种皆有变坏，名变坏相。这是第三种变坏。变是说色法的相会变异，坏是说色法会受外力而被破坏。四大集所造相会变坏，有见有对色、无见有对色、无见无对色也会变坏，所以就称名为变坏相。据此三种故言种种非一品类或云异相，色蕴具有此三种品类，所以经中说种种非一品类或说异相。然虚空中无能所造相，故名无相。四大是能造相，所造色是所造相，色蕴所在的虚空中本来就无有色蕴的四大及所造相，所以称名虚空为无相。无有有见有对色等种种差别，故名无分别，分别即是差别异名。色蕴所在的虚空也没有色蕴的有见有对、无见有对、无见无对等种种差别相，所以说虚空无分别相。分别在此呢，就是差别的意思，名字相异，意思相同。解结经云，无差别故亦无变坏，名无变异。原策书说，解结经中说色蕴所在的虚空 没有四大及所造色与有见有对色等的差别相，所以也就没有色蕴的变坏相，就称名为无变异相。查大正藏的解结经并没有这一段文，那么查新闻风出的金陵科经出版，他的文是解结经云：虚空无相，无有差别，无有变异，好，就与解结经的文相符合，就在这个地方，应该是上面那一段文。那么解结经的这一段文就证明了解生密经这一段文的虚空无相、无分别、无变异中的无分别就是无差别的意思，也就是原彻书前文所说的分别即是差别异名。我认为原彻书文应该是真正的文，应该是在分别即是差别异名之后，皆无差别故，亦无变异，名无变异，然后再接入解结经云：虚空无相，无有差别，无有变异，然后才是据此三义名一位相。我们参考这边就可以。所以讲义上的这个无差别故，亦无变坏，名无变异，是依照大正藏的原彻书的文。显然在金陵科经处，他们在对的时候已经查到解结经中没有这一句文，所以他们就把解结经里的正确的文把它放了进来，在新闻风出的金陵科经出版的原彻书文中。所以在其中他讲的是解结经云：虚空无相，无有差别，无有变异。但是大正藏中的这一段文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解释什么叫无变异，所以我认为这一段文是有的，它是在解释无变异，然后讲说解结经中讲虚空无相，无有差别，无有变异，据此三义名一位相。所以呢，下面说据此三义名一位相，虚空具有无相、无分别、无变异三义，所以就称名为变一切色一位相。再看下面的经文：如是异性、异相一切法中，圣义谛变一切一位相，当知一耳。然二解释变一切一位相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鬼三取法同喻。色蕴就比喻一切形象，虚空就比喻圣义谛。如是异性异相一切法中，如是的意思是如同在一切不同种类差别相的色蕴中，虚空是变一切色蕴无差别一位相。异性异相一切法中，异性是说一切行法的个别自相相异，异相是说一切行法的差别相相异。在一切诸法形象的种种不同品类差别相中，圣义谛变一切一位相，当知一耳。圣义谛也是变一切诸法形象无差别的一位相。请看讲义十五的第十一项，言异性相者，即自相差别，故生密云自相差别。经文中的异性是说自相相异，异相是说差别相相异，所以在生密解脱经中就翻译作一切诸法自相差别。 此亦说云，一切诸法皆有二相，一者自性，二者差别，而圣意中无一切法自相差别，故名一位。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一切行法都有两种相，第一种是自体性相，第二种是差别相。而圣意地虽然周遍一切行法，可是无有如同一切行法的自相与差别相的意相，因此就说圣意地是遍一切法一位相。故佛地经云，譬如虚空虽遍诸色种种相中，而不可说有种种相，体为一位，如是如来清净法界虽复遍至种种相类所知境界，而不可说有种种相，体为一位。这是引用佛说佛地经来作为证明，与虚空与诸色来作为譬喻。虚空是周遍于诸色中的，诸色有种种不同品类的自相与差别相，但是诸色所在处的虚空却没有如同诸色种种不同品类的自相与差别相。虚空的自体只有无差别的一位相。同理可知，我所证知的最清净法界圣意地是周遍种种不同品类的一切所知法的境界，而圣意地却没有一切所知境界种种不同品类的自相与差别相，圣意地只有无差别的一位相。佛地论第五，依他起性，同归真如，圆成实性，故名一位。在佛地经论第五卷说，依他起性是指有漏的杂染世间法，它是有种种不同品类差异相的，但是经过修学圣道，对治种种不同品类有漏杂染依他起法，即能熄灭彼种种依他起法，证入涅槃，同归于真如圆成实性，所以名为一位。又遍计所执所显真如无有差别，名为一位。佛地经论又说，又遍计所执无自体性，所显现的空性就是真如圆成实性，此空性无差别相，即是平等法性，所以名为一位。看下面的经文，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颂曰，悟寺是遍一切一位相，分成两科，第一科己一，长行广释已经解说完毕，这是第二科己二，以颂略说，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更一，发起颂文。尔时就是佛重说颂文之时，世尊欲重宣此意，佛要重新提示圣意地遍一切一位相的义理，而说颂曰，佛就以颂文来说明，此遍一切一位相，圣意诸佛说无异。其二以颂略说，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更二，以颂略说，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新一，举佛同说赞一位相，此遍一切一位相，此圣意地是遍一切法一位相，圣意诸佛说无异，十方诸佛都如此无差异地宣说圣意地的义理，若有于中异分别，彼定愚痴依上慢。更二以颂略说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心二， 便于一直显理甚深。若有于中亦分别。如果有人于圣义地中做有种种差别的妄想分别，彼定于痴一上慢，这个人必定仍是愚痴的凡夫，自以为已经证得圣义地，他是依增上慢的烦恼而做如此的妄想分别的。好，请看讲义十五的第十二项。生密颂曰：如来因说法一切一味相，不离第一义，鉴别是骄慢。生密解脱经将此颂翻译作：如来因说法，如来应机为众生说法，一切一味相，为众生说圣义地变一切法一味相的义理，不离第一义。佛是依自己所证得的第一义地而说变一切一味相，鉴别是骄慢。如果有人依自己的见解说圣义地有种种差别相，这是他依骄慢中的增上慢烦恼而如此说的。解结经有其二颂：法通相一味，诸佛说平等，若于中执意，世人增上慢，逆生死流道，唯系身难见，欲染师父故，凡人不能得。好，在解结经将此颂翻译作两颂：法通相一位，诸法共通的圣义地是一位相，诸佛说平等，十方诸佛都平等无异地说此圣义地是变一切法一味相。若于中执意，如果有人于圣义地中执着有差异相，世人增上慢，这个人就一定没有证得圣义地，而自以为已经证得，所以依其增上慢的烦恼而妄说法，逆生死流道。圣义地是逆生死流的圣道，维系生难见，圣义地的道理是非常维系甚深而难以证见的。欲染师父故，凡人不能得。凡夫由于贪欲杂染愚痴等烦恼所负障的缘故，就不能证得圣义地。然此颂中依解结经更有一颂，即奉持长行，因非正本，所以尔者堂本生密皆无后颂。佛重宣说的此颂在解结经分为两颂。在颂文之后呢，解结经还有一个流通分的奉持长行。这后面的第二颂，逆生死流道乃至凡人不能得，以及流通分的奉持长行，应该不是圣义地相品正本所有。原因是堂本的解生密经以及生密解脱经都只有一颂，而此颂的文义与解结经的第一颂的文义相同，这两本经都没有解结经的第二颂的颂文。又后奉持真谛自云：后去流通非此品内，乃是设最后流通文安此末了，前序亦然，超经前序安第一品也。好，后面解结经后面的奉持长行真谛三藏他自己解说，后面流通品的奉持长行呢，并不是此圣义地相品内的文，是真谛三藏自己将此解生密经最后的流通分的文 安放在此解结经的最末处，来作为流通分。同样的，解结经前面的序分也是抄袭其他经的序文，作为第一品的序文。经判此事亦不顺经，经末奉持曼殊师利以为后部。现在判定就是真谛三藏他自己的解释也与本经不顺，因为本解深密经最后流通分文是曼殊师利菩萨问佛如何奉持，而解结经中的流通分文是观世音菩萨问佛如何奉持，并不相同。而观世音菩萨问佛如何奉持的这一段流通分的文是在解深密经的地波罗蜜多品中的流通分，所以是地波罗蜜多的流通分，真谛三藏把它取来放在了解结经的后面做流通分文，是这样子做的。好吗？到此讲完了。阿弥陀佛。我们下次上课是10月30号，讲心意事项品。没什么问题。 马上都在这个讲义十五时局域中说，他最后面还有一句什么境界所缘不有何别，所以这个是多的是 什么事？你要问的是什么？ 这个你刚才完全没讲的这个， 这个就把它画掉。因为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已经把它的分别已经讲过了，这个是当时查资料的时候分别的。 那最后这个11举法同语，最后面倒数第二佛地论地语，依他起性同归真如证，圆成实性。这个，顾名一位，在解释的时候，听得不是很清楚，对不对？为什么？他因为我自己理解是，他即使转世成是已经没有杂染的部分，但是还是有种种，可是怎么还是可以成为一位？ 所以你要去查看《佛地论义语》它的原文， 是怎么讲？ 它的原文是说，依他起性是有漏的杂染世间法，所以它有种种不同的品类差别相。那么经过修学圣道，对治了种种不同的有漏杂染法以后，就能够把这些杂染法的习业证入涅槃，然后呢，同归于真如圆成实性。它是以真如圆成实性来解释，真如圆成实性是没有差别相。 问一下那个上次， 我不需要来记记的，问吗？ 讲义十五第七页第六项，是真如圣意机，法无我。1、2、3、4，第五行，言真如者，如成为是第九卷云，真为真实，显非虚妄，如为如常，表无变异，为此真实于一切位，常如其性，故曰真如，即是湛然不虚妄矣。然后在您在解释这个一切位的时候，那时候是用唯识的五种那个 位置来讲，就是资粮位、家行位、见到位、修道位、究竟位。可是今天的课的部分，讲义十五第九页第九项，是诸法法性安立法界安住。下面的真谛法师解说，这边也有三个道前位，这个道中位，道后位，对，感觉是也可以通这个一切位，对。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就会看你怎么解释。陈维师论呢，他这边解释说，他是用这五位来解释。 这五位。 那么你要用这三位解释也可以。 嗯。 你也可以用凡夫位跟圣位来解释。 嗯，凡夫。 就是看你一切位怎么定义。 因为上次在听的时候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资粮位、家行位这些，因为他好像就没有讲到，就是还没有开始修行的那个的这一部分这样。 还是入位 哦，就没有列在里面。好，然后也是一样，这个第六项。这个讲义十五配曲七第六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第十行，这边在解释，这个真如的时候啊，你那时候说，或者是一成为是第九卷说真简别有漏有为法。如简别无漏有为法，真是真实义，如是如常义。可是这边听不太懂，为什么真实义简别掉有漏有为法，然后如常义简别掉无漏有为法，这也听不太懂。这个文在讲这个。物为虚妄，故说为实；理非妄道，故名真如。然后后面那个这一段，说又提问说：真如法体既然远离死与不死的名缘，怎么称为真如？这一段， 然后 最后面讲到说。或者是一成为是论卷九，说真简别有漏有为法，如简别无漏有为法，真是真实义，如是如常义。可是这边那个灌不带起来，真简别有漏有为法，这怎么说？如简别无漏有为法，这怎么说？详细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真实义就简别了有漏有为法。真实义是无漏的还是有漏的？ 真实义是无漏的。 所以呢，它这个简别了有漏有为法。如简别无漏有为法，如是如常义。它是不是 不变？ 他是不是简别了有为法？如常法 常 是常是简别了有为法。 就是讲 简别了，他前面已经简别了有漏有为法，所以无就简别了无漏有为法。 OK，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还没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回向。